李林在老家的时候啊，我们家可没让他干过一点活。他上大学那会儿，我还定期去他学校帮他洗衣服呢。我这个当姐姐的没本事，最大的本事就是培养了这么个优秀的大教授弟弟。不信你问问李林，要是没有我，他能有今天吗？ 终于等到李静说了再见，许梦安已经累得睁不开眼了， 一双柔软的手扶上了他的肩膀，轻轻按压着。 哎呀，体谅一下，我妈走得早，她是我姐，都说这长姐如母嘛。 李玲的母亲在她上高一那年病故了，李静也确实做到了长姐如母，对弟弟倍加呵护。是，我也是当姐姐的，怎么会不懂？许梦安有气无力接着说，只要他不来我们家常住，怎么着都行。 这可说不准呢。 许梦欣接到姐姐电话时，她刚把熊熊从学校里接出来，要带她去吃披萨，姐儿俩约好就在餐厅见面，许梦安便把李云街也带上了。熊熊一看到李云街就直往妈妈身后躲。许梦欣说，你还有脸躲啊，赶紧赶紧向姐姐道歉。李云街连忙摆手，哦，不要了不要了。许梦安看起来有点严肃，指指不远处的儿童乐园设施，云街，你带弟弟到那儿玩去，我跟小姨有点事儿说。 啊？ 李云街老大的不愿意，熊熊更不愿意了， 不要，我不要跟姐姐玩。 许梦欣这时候把熊熊揪到了身前，对他说， 让你去就去，你要不去回家让你爸揍你。 一听说又要被揍，熊熊才可怜巴巴地走到李云街跟前。李云街面无表情， 走吧。 等两个孩子走了，许梦欣才说， 大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还以为那个瑞秋知道你怀孕的事呢。 还是说说你的事吧，老贾到底什么情况？ 许梦欣的神情一下暗淡起来。 我发现老贾最近有问题，手机不给我看了，突然变得爱打扮了，还嚷嚷着要去做植发。 我可没听出问题来。 我看过文章的，这就是男人出轨的征兆。 那些毒鸡汤啊，没事少看。 就是你们公司做的公众号上看到的吗？姐，你可这就有点打脸了。 许梦安很尴尬，那又不代表我的观点。欣欣，夫妻之间最忌讳无中生有，老贾的为人我还是知道的，不至于。 那天瑞秋说的有道理，我不能打草惊蛇，当务之急是搜集证据，对吧？ 哎呀，欣欣啊，当务之急是养好身体，你都快生了。 姐，我知道。 哎呦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 姐，我最烦你这样了，好像你什么都懂，我就什么都不懂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特别缺心眼啊？ 我这是真的为你好，欣欣。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的？ 许梦欣说着，恨恨地切着披萨。过了两天，何露终于来上课了。 课间的时候，李云街和何露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聊天。李云街问， 没事了吧？ 没事，你真的相信我生病了？ 李云街一愣，何露笑得很是得意， 我没病，都是装的，特简单，就是先弄个暖宝宝往胳肢窝里那么一塞，然后再量体温，一准发高烧。我就是不想来上课。 何露，那我在你 QQ 上给你留言，还给你微博发私信，你怎么总不理我？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了。 何露翻了个大白眼， 我干嘛要生你的气？真受不了你这种玻璃心。那天要不是我在你家吃饭，你妈妈和你奶奶也不会吵架，你爸爸也就不会发脾气。 哎，他们老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 自从弟弟和奶奶来了，吵架什么的那都是家常便饭了，吵呗，我巴不得他们天天吵。 你怎么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？ 当然了，乱才好，这样他们就没工夫管我了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 何露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。 我也买了，好看吧？嗯，好看。 这支笔是灵美的钢笔，漂亮的玫粉色，笔的一头还缀着穿着裙子的布朗熊。李云街也有这么一支，是老妈送的，听老妈说布朗熊的灵美可难买了。 那天我们吵完架后我就装病，我爸心一软给了我一大笔零花钱，不但买了这支笔，我周六去上海的钱都有了。之前我还挺讨厌弟弟的，现在想想他来了也不是坏事，至少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说的没错，这一天的上海签唱握手会就在周六。李云街笑着说， 搞不好我也可以去呢，一天在微博做了个抽奖，转发微博就有机会得到握手券，我转了，不转不是天线宝宝 啊。这天线宝宝啊，是一天粉丝团的代称。 我看你是脑残宝宝。云街啊，那条微博我看了，不说几百万，至少有几十万人在转，握手券只有10张，你想你有这样的运气吗？ 李云街转身回教室。 你这人真没劲。 刚从洗手间回来的刘思明看到了这一幕，他说， 何洛，你干嘛呢你？是不是惹我的云街生气了？ 哪敢呀，李云街是你们所有人的小公主，我可惹不起。 看你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 刘思明本来想怼何洛的，一想到自己下个学期就要竞选体育委员了，可不能错失这宝贵的一票，便只好忍着。 想对李云街好的人多了，你算什么？ 何露可是从来不忍，他也不需要忍。他接着说， 别的班的就不说了，光是我们班那班长有多喜欢李云街你没看出来啊？就班长的竞争力，分分钟把你秒成渣渣。 王哲算什么呀？李云街怎么会喜欢戴儿童手表又长得像老干部的人？ 王哲整个就是一分裂，你可别闹了啊。 是说的好像你知道李云街喜欢什么似的。 是是是，我不知道，你知道，行了吧？你是云街的好闺蜜吗？ 我当然知道了。 何露昂着头，只拿眼看着刘思明，刘思明舔着脸笑着，明白，我请你看电影。 看电影就不必了，谁还买不起电影票呢？不过我要帮了你，你得记着这份情。 嗯，记着记着，牢牢地记在心里。 我听说你要竞选体育委员了。 哎呀，这消息传得挺快啊。是有这事儿。怎么说呢，我好歹也是长跑冠军，咱有实力啊。 我投你一票。 哎，真的？ 对啊，我投你一票，还打算帮你一个大忙。我会告诉你李云街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，还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帮他实现心愿。至于条件吗？ 你随便说。 嗯，你知道我最烦上体育课了，我还最怕跑步。等你当了体育委员，必要时给我放放水，我就这么简单，就这点要求。 嗯，以权谋私这个。 不行就算了呗，我不强求。 哎，行行行行行，绝对行，这都是小事儿。 嗯，那还差不多。告诉你吧，林杰想要一张一天签唱会的握手券。 就这事儿？这事儿我知道啊，我还转了一天的微博呢，要是中了奖，我一准儿把握手券给云杰。 就你这倒霉蛋儿，你能中？ 难不成你有办法搞到票啊？ 嘿嘿嘿，你觉得呢？ 一阵清脆的上课铃声响起，何露扭头走进教室，刘思明追了上去。 哎，何露何露，别跑啊。 这一天李云街他们小组做值日。 刘思明跟李云杰那组的同学换了一下，陪着李云杰，又是擦桌子又是扫地的。刘思明悄声地对李云杰说，等会儿你留下，有事儿。 干嘛？ 现在人多不能说，等他们走了我再告诉你。 有病。 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李云杰还是留下了。等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俩，刘思明神神秘秘地掏出个信封递给了李云杰。李云杰脸一红， 什么呀？ 放心，不是情书，我可没那么土。 不管是什么我都不要。 哎，你要是不收可会后悔的啊。我给你几个关键词，一天，签唱会，上海。 什么什么？ 还不快拿着。 李云街拿了过来，飞速地打开，果然是一天上海签唱会的握手券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 我运气好呗，转发一天微博抽的奖，抽到我了。 不对呀，中奖名单里我没见到你啊。 我用的是小号。 哪个是你小号？ 你可真逗啊，我要是告诉你了，那还能叫小号吗？ 哇，你运气真好，我也转了，但是我没中奖。 哼，这好事儿不能总落你头上吧。 我哪有什么好事儿啊。 你看啊，你又好看又那么多才艺，你又…… 行了行了行了。林杰说着把握手券重新装进信封，塞到了刘思明的手里。臭显摆。 哎，你真不要啊？ 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。 啊，那行，那你不要我就扔了吧。 扔了？ 我又不喜欢一天握他的手干嘛呀。 可也不用扔了吧。 哦，那撕了吧。 别呀。 你看你，我给你你不要，我要扔了你又不让。我说李云杰，我发现你变了，上小学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啊。 哎，要不然这样，如果你放着真的没用，我问你买，就是我也没多少钱，分期付款可以吗？ 嗯，谈钱多伤感情啊，我不卖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俩交换。 交换？你想换什么？ 就前几天你不是有个新手账吗？看很好看的，就换它吧。 它不值钱。 你看你，又谈钱。哎呀，拿着吧，别浪费了。 我把我那只布朗熊的笔也给你吧，笔加手账应该差不多了。 哎，那可舍不得，布朗熊可是你最喜欢的笔了吧。 好吧，那我不换了，握手券我不要了。 哎呀，主要是那只笔是粉色的，我用着也不合适啊。 不换了。 哎，换换换换换。哎，我要了行了吧，笔跟手账我都要。 这还差不多。 李云街笑了，李云街也有了握手券，于是他跟何璐开始了他们的大计划。一天的上海签唱会在周六下午，在外过夜对李云街和何璐来说都是从没有过的，也是绝对不会被家长允许的，所以当天去当天回这是重要前提。从 H 城到上海乘坐高铁还需要一个半小时，这一个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就要花三个小时，这还没算上他们搭地铁去高铁站的时间呢。 何璐啊，晚上10点之前能够到家吗？ 李云杰有些不安，问这句话的时候他甚至还没想好怎么跟父母说。撒谎吗？他以前也有过，但是跟这件事比起来，那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，那些事无非是偷偷带过手机到学校啊，多吃了几块巧克力等等。上海李云街倒是经常去的，不过都是跟父母一起。仔细一想，要是不算上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，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出远门，对李云街来说还是 第一次。 李云街不是没有想过跟父母说实话，他说了，他们未必就会拦着他，不让他去。可问题是，握手券是哪儿来的呢？跟刘思明换的，刘思明怎么会有握手券呢？他抽奖得来的，你用什么跟他换的？布朗熊和手杖。啊，你知道布朗熊有多难买吗？那可是我给你的礼物，你这孩子。妈妈，我真的超级想去了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求求你。那你跟谁一起去呢？何露。这种时候，老爸一般都不说话，而是看着老妈。那么老妈就会说，反正是周末，妈妈陪你们去吧。不让他陪着，这事儿肯定得黄。让他陪着，握手会带老妈，行了吧？还不得被何露笑掉大牙呢。不管怎么样，总得想办法呀。 这天晚上，李云街走进书房，乖乖地站在许梦安对面。 妈，咱俩聊聊呗。女儿主动地提出要跟自己聊聊，这种事儿得有段时间没发生过了吧。上一次好像还是女儿第一次来大姨妈的时候，算起来那是去年的事儿了。晚熟有晚熟的好处，在这之前，李云街的女同学们大多都有这种经历，平时少不了会交流。对这事儿，李云街是有认知的，而且除了许梦安平时的灌输，学校在这方面的教育也是很不错的。在李云街他们看来，这是一个女孩必须的经历。迟迟没有等到大姨妈的李云街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失落，所以他发现来潮的时候没有恐慌，反而是欣喜。而且吧，现在的女孩不比许梦安当年，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月经时吓得都快哭了，最后还是自己的母亲主动发现这事，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地给了自己一包卫生巾。估计这当妈的也紧张，看起来慌兮兮的，连怎么使用卫生巾都没有告诉给许梦安。终于来了，吕云街却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许梦安。女儿很高兴，因为她终于跟同龄的女孩子一样了。许梦安也高兴，但更多的却是忧虑，一种很复杂的忧虑。女儿已经长大了，从生理学的角度，她是个女人了，但是在当妈的看来，她还是那个小小的女孩。那一刻，许梦安有些后悔，她后悔没有满足女儿的心愿，帮女儿把房间装饰成公主风。那些或明或暗、或深或浅的粉红，随着李云街年龄的增长，有天她终不会再喜欢。没准儿等到她十七、十八岁的时候，甚至还会爱上深沉的黑色和灰色。但是这种粉红，她会永久怀念。许梦安看着女儿粉嫩的小脸蛋说，坐吧。她知道自己确实应该跟女儿好好的沟通一次了。女儿坐下，小脸越来越红。妈，没打扰你工作吧？爸爸说你在加班。我刚准备休息呢，不影响的。这样，我去给你拿点水果，咱俩边吃边聊。 不用不用了，其实我也没有别的事，就是呢，我不想练琴了。 练琴这件事，钢琴老师跟许梦安两口子谈过，他们俩自己也是讨论过的，在这方面的天赋和条件，女儿确实差了一点。你说这让李云街继续练，担心李云街越练越没有信心，徒增压力，不让他练吧，又怕李云街有想法。今天李云街居然主动提了起来。 嗯，妈妈理解你，你上初三了，课业比较多。 不，妈妈，我不是说以后都不练了，是说明天。 李云街的脸微微涨红，看起来有些紧张。 我是说明天不练了。 许梦安顿了顿，柔声说道，

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外人间百态，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。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按照何路编的剧本，那个过生日的女生是郭彩彩。首先，郭彩彩这个人平时就沉默寡言，在班里没什么存在感，也很少有家长知道的。再一个，这郭彩彩的父母都在外地，她跟着她的奶奶住在一块儿。据说他们那个家长群的微信群里，这万恶的家长微信群，一想起这个，就连王哲都一脸的愤慨。据说郭彩彩的父母都没在那个群里，而她奶奶呢又不会用微信，也就是说提郭彩彩是安全的，因为许梦安和何露妈妈既想不起来郭彩彩到底是哪个，更找不到她的家长来对证。 宝贝儿啊，礼物准备了吗？ 啊，礼物是要买的，还有郭彩彩家在郊区有点远了，我们可能要早点去然后晚点回。 没问题的，妈�妈等会儿给你点钱，300够吗？ 够了。那什么，妈妈你休息吧，我也睡了，明天还得早起呢。 李云街从书房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他甚至有些不敢相信。总之不管怎么样，明天他就能见到一天了，不但能见到一天，他还可以跟一天握手了，整整10秒钟呢。这个晚上李云杰醒过来好几回，时间对他来说变得异常漫长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他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那条裙子，走出家门与何露会合。李云杰跟着何露坐上地铁，很快就到了高铁站。这一路上既没有他担心的父母突然追了来，也没有他担心的万一地铁停运，总之是顺利极了。 过安检的时候，何露看着紧张的李云街直笑， 又不是没坐过高铁，你怕什么呢？我还是怕我妈知道这事儿。要不你还是别去了，我怎么觉得你去了会给我惹事儿呢？别呀何露，那我不紧张了。放松点儿，放松点儿，多高兴的事儿，哎，被你弄得一惊一乍的。啊，哎呦，云街又怎么了？你看刘思明怎么在这儿？ 哪儿呢？ 何露笑着问。 喏，就在那边呢，他也在过安检。 李云街只知道 他跟何路的大计划，却不知道刘思明跟何路也有个大计划，那就是何路想办法帮刘思明搞到两张握手券。是的，上海之行刘思明也参加，这是多好的机会啊，既能给李云街一个惊喜，还能一路保护着他。两个女孩过了安检，刘思明很快也进到了候车室。李云街感到非常的惊讶，就问 刘思明， 你怎么在这儿？ 我保护你们俩呀。哎，还有啊，我连攻略都做好了，你看。刘思明说着掏出了一本手账，正是李云街交换给他的那本。翻了开来，他念道，你看啊，咱们到了高铁站，坐地铁再去那个。 我不太想去了。 何路看了看时间，说， 李云街，你别是疯了吧，还有5分钟就要上车了，而且今天下午咱们就能见到活的一天了，现在你突然说不去了，你跟我闹着玩吧。可是何路，那个刘思明，哎，刘思明去主要是为了保护我，和你没关系，这总可以了吧。 这时候候车广播里发出了检票通知，刘思明和何路焦急地看着李云街。李云街看着怀里一天的海报，咬了咬牙， 嗯，检票。 思明的妈妈在副驾驶上那是急得手舞足蹈， 哎呦，开快点啊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气死我了。 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，还不是你教的好儿子啊，这份急有什么用啊，前面红灯呢，能闯吗？ 对，儿子是我一个人的，和你没关系。 你这跟我斗什么嘴呀，莫名其妙。 我跟你说呀，等会儿见到了李云杰和何路的家长，你可得跟我统一战线。 哎呀，这两个女孩可真够可以的，把我们家思明搞得团团转， 还不是随你。 哎，怎么说话呢你？ 开车，绿灯了，你倒是开呀。 许梦安和李林都在何路家，何路的父母也正在互怼呢。两家的家长都接到了刘思明妈妈的电话，说是三个孩子组团去了上海，具体情况见面再说。何路妈妈给何路打电话，根本就没人接，李云街就更让人着急了，他直接就关了机。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何路爸爸开门了。 刘思明妈妈简直是扑进门的，连鞋也没换。我说可以啊，你们两家的女儿啊，一个讹我儿子的钱，一个讹我儿子的人，要是我家思明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跟你们没完。 许梦安忙说， 哎呀，联系不上孩子我们也很担心，你先别急，坐下慢慢说。就是你，就是你害的，我跟你说过的，让你女儿离思明远点，你呢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 何露妈妈这时候走上前来， 好好说话有那么难吗？对了，还有你啊，你女儿可以啊，都学会讹钱了。 何露妈妈这下怒了， 讹你娘个屁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。 刘思明妈妈一看这架势，那还了得，撸起袖子就要上手。两方的爸爸正要去拉架，何奶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横在了两方妈妈中间，对着思明妈妈就吼， 胡说八道的玩意儿，有本事冲我来。 说罢，何奶奶便往地上一躺，拍着胸脯大叫起来， 打人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冲到我家里来打人了。 刘思明妈妈自认吵遍社区无敌手，哪成想到今天会在何家遇上这扫地僧啊，他当下就傻眼了。刘思明爸爸连忙去扶何奶奶， 哎呦喂，这大家都别激动了啊！哎呀，老人家你先起来啊，我们来这儿啊是因为几个孩子的事儿，不是冲您，您不为，哎呦喂，这不敢冲您呐。 许梦安也去搀何奶奶，奶奶身体要紧，先起来好不好？ 何路爸爸也发话了，他转对李林， 哎， 这红口白牙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，是吧，李老师？ 李林忙道：“ 是是是是是，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联系到几个孩子。” 刘思明妈妈拿出一个手机，划开来，凑到许梦安他们面前：“ 我可没胡说，那，你们看啊，这里头有我家刘思明买的什么握手卡啊，握手券，反正就是门票吧。”有他买门票的转账记录，票是何路买的，2张，2000块钱一张，还有他跟何路的聊天记录，明明白白的全都有啊。为了买这2张票，为了去上海，他把我刚给他买的球鞋卖了，还讹了他爷爷3000块钱。这聊天记录里可是说了，他是为了给李云杰一个惊喜，这不是讹钱是什么？这不是讹人又是什么？ 他说完便哽咽起来。 要是我儿子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这辈子就指着儿子活，他是我的命，你们真是要了我的命啊。 几个家长传着刘思明的手机看，一个个眉头紧锁。 我的亲娘啊，这些孩子是要去跟谁握手？怎么握个手还买门票呢？这 何奶奶这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打破了尴尬的沉默。何露妈妈不耐烦地回答着：“ 一天一个明星。” 何奶奶一听大哭起来：“ 啊，可别是个骗子呀，我的天哪，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上海呀，我去把他们找回来。我的宝贝孙女要是被骗到哪个山沟沟里，我也不活了。” 看到奶奶哭了，一旁早被吓坏的何瑞也哭了。 瑞瑞呀，你姐姐丢了。哎呀妈，你别添乱了，何露丢不了。 话是这么讲，但何露妈妈也是急得直跳脚。许梦安对刘思明妈妈说：“ 奶奶说的对，我们呢还是去上海，先把他们找回来再说。” 刘思明妈妈仍是一脸怒气：“ 我说你是怎么教女儿的啊？你还有脸？” 许梦安早已急红了眼，却只得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 我说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，孩子们不是坐高铁去的吗？咱们赶紧找找思明手机里有没有买高铁票的记录，还有，对，还要搞清楚这个握手会具体的地点在哪儿。 一天千唱握手会的活动场馆门前人山人海，被挤在人堆里的李云杰和何露，他们的手紧紧牵在一起，而高大的刘思明就在他们身后护着。一天永远也不会知道，为了能够见到活的他，为了能够握一握他的手，哪怕仅仅是10秒钟，有两个女孩费尽了心思瞒过了他们的家长，而他们身后的男孩为了圆他喜欢的女孩的心愿，卖掉了最心爱的球鞋，还连哄带骗从他爷爷那儿搞到了3000块钱，只为了买2张握手券。当然一天更不会知道，孩子们的父母正匆匆往这儿赶呢。 一天一天一天， 人群里有人呼喊着。何露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天的灯牌举了起来，而李云杰怀里则藏着一张一天的海报。李云杰问何露：“ 何露啊，你说一天会答应给我们签名吗？”“肯定的，我们可是他的死忠粉呢。可是何露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待会儿他从哪儿进场？是这个门吗？”“哎呀，云杰你傻呀，他要是从这儿进场还不得引起骚乱，肯定还有别的门。至于是哪个门，还能让我们知道？万一有那些不理智的冲上去，不小心伤害了一天，你不心疼吗？”“哎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啊。”“是啊。”“ 哎，急没急呢？” 刘思明横着眉毛推开了一个总往李云杰身边靠的男孩。10月底的上海，白天仍带着几分燥热，又正值中午，太阳直射着李云杰的小脸蛋儿。刘思明用双手给李云杰搭了个凉棚。 李云杰抬头感激地看着刘思明， 突然，他眼角的余光扫到了一群熟悉的身影。他跺着脚突然说，不好，爸爸妈妈，我们的爸爸妈妈全都来了。许梦安是第一个看到李云街的，母女俩视线相对，许梦安知道大事不妙，连忙大喝， 李云街，你们都给我站住。 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李云街的眼泪都快挤出来了。跑啊，赶紧跑啊，往队伍前面挤啊。 啊，对，快跑。刘四明一手拉起李云街，一手拉起何露。你们赶快进场，他们没有握手券，他们进不去的。三个孩子挤进了人群，玩命似的往前窜着。 什么情况？排队知道吗？有没有素质呢？ 就是这么大人的不知道排队。 有好几个正排队的孩子拦住了他们，并将他们团团围住。 大姐姐们，请你们帮个忙，我们的爸爸妈妈就在后面，他们是来抓我们回去的，我们不想回去，我们要参加握手会。 何露连声说道， 谢谢，谢谢几位姐姐了，大家都是天线宝宝，一宝有难，八宝支援。 没问题，交给我们了。 几个大女孩迅速让开，并堵在了家长们的面前。 刘思明爸爸是个退伍军人，他眼疾手快，一下从一个大女孩身侧溜了过去。他一个箭步窜了上去，抓住了刘思明的肩膀。刘思明把李云杰和何露往前一推， 你们先走，前面的哥哥姐姐们，一宝有难，八宝支援，谢谢大家了啊。随后刘思明狠狠一个下蹲，紧紧抱住了爸爸的大腿。 你要是不让他们进场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，我说到做到。 让刘思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 刘思明的爸爸挣扎着双腿，试图用力掰开儿子紧固的手。 你再不松开，我打你了。别以为我不敢打你。 爸，你打死我好了。 这个时候，许梦安他们已经拼尽全力挤了上来。思明爸爸对他们说道， 哎呀，你们快往前挤，他们就在检票门口呢。哎呀，估计现在还没有进场，还来得及。 就在许梦安他们正要往前跑时，几个保安扒拉开人群挤了进来。 保安叔叔，救命啊，这些都是人贩子，全都是人贩子，他们要拐走我，救命啊。 刘思明灵机一动， 保安叔叔，你们来得太及时了。 一个保安队长模样的大个子瞪着家长，随即转对其他保安说， 你们干什么的啊？快把这些人全都给我带到保卫处去，马上。 何露爸爸赶紧上去递烟，队长手一拍，烟和打火机都掉到了地上。何露的妈妈在一旁说， 保安大哥，你看我们长得像人贩子吗？ 哼，你这话说的，要是人贩子长得像人贩子，这倒好了。 思明爸爸也瞪着眼， 哎，我说保安大哥，你给评评这个理儿啊，就算我们是人贩子，我们犯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干嘛呀？这孩子都15岁了。 刘思明赶紧接嘴道， 他们不是抓我，是想抓我的同学，我的女同学，我正跟他们英勇搏斗呢，保安叔叔。 刘思明的爸爸狠狠地说， 刘思明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啊。 保安叔叔，你都听到了吧，他要打我，救命啊。 保安拦住了蠢蠢欲动的何露妈妈说， 我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，都跟我走。哎，我说你胆儿挺大啊，往哪儿跑呢？先把问题给我说清楚，不然我可打电话报警了。 刘思明在一旁大声的建议， 啊，对，保安叔叔，报警，报警抓他们。 边上一堆的天线宝宝也嚷嚷着，报警， 报警， 报警， 对，报警， 报警。 更有甚者还带头喊着， 一宝有难，八宝支援， 一宝有难，八宝支援。 人潮涌动着，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六个家长无奈地看着彼此，他们全都快急哭了。 刘思明终于松开了爸爸的腿，他骄傲地站了起来，环顾着那些帮助他们的天线宝宝们，点头向人群示意。他微笑着，眼睛里有闪亮的泪光。这一刻，刘思明觉得自己胜利了，这次胜利比得了长跑冠军还要让人激动。他就像个英雄，保护了李云街和他最好的朋友何露。啊不，他就是英雄本雄。 李云街和何露在天线宝宝的护送下终于安全进场，两个女孩都有些惊魂未定。李云街按着胸口，怎么办呢？等我们回家，爸爸妈妈会骂死我们的。何露定了定神，太刺激了，你不觉得刺激吗？云街没有说话。我就不信你没感觉到刺激。云街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平时乖宝宝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，其实你心里住着个小恶魔呢。哪有？李云街吐吐舌头，不过刚才进场的那一瞬间我确实挺激动的。等回到家了，他们骂也好打也好全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们俩已经见到一天了，还跟一天握手了。这个计划我们成功了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开心的，是吧？嗯，李云街点头。为了一天就算挨骂也值得，就是刘思明惨了，他见不到一天了。没事，刘思明又不是冲着一天来的。哎，我有时候特别羡慕你，不但羡慕简直嫉妒。你说刘思明怎么就对你那么好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握手券不是他抽奖得来的，是我帮他买的，我问黄牛买的。李云街难以置信，他看着何露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黄牛卖给我1500一张，我转手卖给刘思明2000，他一听说价钱眼都没眨，第二天就把钱转给我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是真的喜欢你。何露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？我也不单单是为了挣点零花钱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家又不缺钱，主要是想测试一下，看刘思明是不是真的喜欢你。何露，你才是恶魔。好，我是恶魔，我承认，早知道我就不帮你弄握手券了，什么人呀。我会把钱给刘思明的。云姐，那是你的事。还有何露，我要跟你绝交。 何露愣住了。 你说什么？云姐。 李云姐低着头说， 绝交？这可是你说的。行啊，绝交就绝交，我何露又不少你一个朋友。 说着何露的眼圈红了。这时场内有人在呼喊， 一天 一天 一天。 何露揉了揉眼睛，垫起了脚。 啊，一天来了。 李云街循着何露的视线望去，舞台左侧出现了一个略显消瘦的身影。灯光突然暗下，激昂的音乐响起，李云街感觉自己的掌心全是汗，而有人则抓住了他的手。李云街一扭头，发现是何露。两个女孩眼里都噙着泪，刚才的那些不愉快，那些关于绝交的话，全都因为一天的即将出场变得不再重要。他们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。 对不起云姐，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来签唱握手会，真的。何露，下次别再这样了。嗯，家长们那边我会去认错的。何露，是我的错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。感谢您的收听。